那对我们就是说提高我们的阅读质量，理解红的很多问题非常有好处。这是讲第一个问题，讲第一个问题。下面我得讲大家就要问的《红楼未完》的第二个问题。本子刚刚讲了本子，为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紧密相连呢，就是新教本惹出的事儿。因为新教本呢，署名发生变化了，引起了媒体和大家关注，所以有人开玩笑就说，那个这里面讲《红楼未完》，这个电视台播那个我和周先农副总编做的节目，就是高鹗哪去了？这说的比较客气。去写《红楼梦》的高鹗哪去了？还有人和我开玩笑说，高鹗同志犯了什么错误啊？你们把人家著作权给剥夺了。后来我就说，这个我说其实啊，一点都不是新闻。这个我也感到很奇怪。2008年的时候名字就改了。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引起关注。所以呢，这个我说这个《红楼梦》的魅力是永远的，所以2008年没关注。到了2018年，就是因为我和周先农副总编参加那个四大名著的读者见面会，我特别提到，我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儿呢？我说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啊，认真、严谨、负责任。你看，署名也体现出负责任，一种学术的精神，就没想引起那个读者和媒体的很大的关注。其实呢，关于《红楼梦》后四者的问题，毫无疑问是红学当中的大问题之一，但这确实是个老问题，它牵扯的问题很多。你比如说，后四者为四叙书吗？后四者叙述者是谁？是高鹗吗？后四者回中有没有曹雪芹的原稿？有没有曹雪芹的散稿笔墨？后四者好吗？应该怎样看后四者回？怎样评价后四者回？所以牵扯很多很多问题。咱们今天这个标题一看，《红楼梦》未完，我一看这个，我就想起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在座的肯定都知道，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人生三恨》，一恨是什么？失语多次。张爱玲的《人生三恨》，一恨失语多次，二恨海棠无香，三恨什么？《红楼梦》未完，就是和咱们这一样。后来我一说这个张爱玲的《人生三恨》的话，很有趣，诗语鲜美啊，刺儿多，不能痛快的大嚼，这是人生遗恨。海棠花那么漂亮，没香味儿，也人生遗恨。《红楼梦》那么好，怎么没写完呢？所以这是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后来我说呢，张爱玲的前两恨，这个比较正确，第三恨的话有点缺陷。为什么呢？说《红楼梦》未完不准确，说《红楼梦》未完不准确，因为《红楼梦》是完了。你想，曹雪芹欲捣红宣宗，批阅十载，增删五回，专程误录分出章回，他能没写完吗？有哪一个作家写一大半以后呢，后面不写了，用10年时间折腾前面那部分？不可能，他写完了。他问题是他没传下来，或者是说曹雪芹的最后稿子没有完全改定，又没有传下来，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这样说也有根据，就是说现在的早期资本当中，我们发现大量的批语，主要是两个人，一个叫脂砚斋，一个叫机务手，他们是什么人现在说不好，是曹雪芹的亲友是指定的，是同辈还是长辈，搞不清楚。我个人感觉呢，脂砚斋可能应该是个曹雪芹的同辈人，机务手应该是长辈人，甚至是有人猜测写大量批语的机务手很可能是曹雪芹的父亲或者他的叔叔。为什么呢？他其实有一个证据，就是《红楼梦》第13回七个卿那个之死啊，七个之死呢曹雪芹改的，曹雪芹改的，只有这一段是现在有充分证明是曹雪芹 生前改掉的。为什么改它呢？就是说原来想秦可卿和公公乱伦，引上天香楼，原来情节是这样写的。后来呢，这个秦可卿在临死之前给王熙凤托了一个梦，托了一个梦啊，他告诉王熙凤，你是脂粉堆里的英雄，就是咱们家呢那些男人都不行啊，就是你是脂粉堆英雄，虽然过不了几天咱们家就一件喜事啊，鲜花着急烈火烹油，就指原为省亲这个事儿，但是那是登高必点中啊，就是说这种事情呢不能长久，因此他提醒王熙凤说，趁着家里还没有败落的时候，赶紧在祖营啊祖坟的附近呢、啊、多置地，因为过去的规矩，你家犯事了被查抄了，祖坟那是不能动的。他说你在祖坟旁边多置地，将来家族败落之后，子孙后代呢还有依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上学，可以到那个地方依靠你的祖坟的土地，可以生活，可以活下去。金兀术看这段以后很感动，因此他不忍心让曹雪芹把这秦可卿写成引上天香楼，因此他用了因命秦喜删去。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的话，大家说这个秦兀术这是很可能是他的长辈，这个不去细说，要说这话多了。就是说他们之间在秦兀术看的很多内容是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就是说他已经看到了80回以后的很多很多情节，甚至是都有了回目。比如说寒夜易酸剂，雪夜未破毡，这是一回的回目，回目。还有呢说这个王熙凤的故事啊，花荀的故事啊，还有说史湘云的故事，就是若兰在设不所谓之七人正之七里面百回之后才能看到等等，表明什么呢？表明曹雪芹基本写完了，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改完。从现在那个看那个情节的话，曹雪芹很多东西啊，比如说你看的早期资本是17回是18回是2回没分回的，还有些地方呢紫燕在评语说这个地方缺一首诗，缺一首中秋诗，是雪芹就等着曹雪芹来修改等等等等，就是说80回以后的很多情节没传下来，我没有看到。至于说是写了100回还是108回还是110回还是120回，这个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我们现在很难确定。但多数学者研究的观点是曹雪芹很可能写的是110回，他基本写完了，但是又没有传下来，所以今天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后四十回问题。后四十回为什么没传下来？这可能真是千古难破的案子，千古之谜，现在说不清楚，怎么奇奇的就没有了。但是通过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批语，早期批语啊，曹寅的书稿在朋友间传抄的时候丢过，你比如说在第20回，就这机务所有一条批语，他说啊，欠雪至一神庙方成正文，昔人正文标木月，花溪人有始有终，鱼只见有一丝藤青石，鱼玉神庙微宝玉等5、6稿被借阅者迷失探探。那就是说他看的那些稿子其实有5、6稿被借阅者迷失。还有呢他又提到说玉神庙回有欠雪红玉一大回文字，喜迷失5稿探探。像这样的譬喻还有一些，就是说曹雪芹朋友在看的过程中朋友给传丢了。至于说呢这5、6稿是多少说不好，我更倾向于呢就是说5、6稿是5、6回，5、6回。现在我们知道这5、6回当中是被借尸者迷失了，有人就问了说这个机务手很可能是最后的保存者，那么他为什么没把80回以后的东西传下来呢？有专家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分析或者是大胆的假设猜测吧， 这个机务手很可能是曹雪芹原稿的最后保存者，他呢就是发现彭当中穿抄的时候有丢失的，一方面他想等了曹雪芹再可以补上，没想到曹雪芹住在西山很远很远，又因命贫困多病死掉了，去世了，所以曹雪芹呢就没有把丢失的稿子补完。而因为丢了五六稿，这个机务手很害怕在他手里再丢，就没有敢往再往外传，结果他发生了变故或者突然去世，因此八回以后的稿子很可能随着机务手的去世也就没有了。当然这个呢也只是一个猜测，这个猜测，因为呢现在没有别的更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楼梦》写得好好的到了八十回一下子就没有了呢，所以呢就是说现在这后世的问题就成了千古之谜。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阅读经典，从四大名著谈起，要关注的是《红楼梦》未完，从新教本看四十回续书，主讲人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前面我们讨论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作者到底是不是高鹗，后面又延伸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后四十回的作者就是高鹗，还举出了明确的例子，但是也有人说后四十回的作者并不是高鹗，同样也有很多的例证摆在这里。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张先生的讲解。 正因为曹雪芹这个后四十回稿子没有传出来，那么到了1781年陈永元高鹗整理出版了120回本的时候，有人就怀疑了后四十回到底是不是曹雪芹的呢？他怎么来的呢？我认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确确实实是叙述，确实是叙述。因为陈永元当年在看可的时候，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说啊，这个他的意思是说，《红楼梦》呢有120回的目录，可是没有全毕，这是个遗憾。他多年呢竭尽全力到处搜罗藏书家故子堆，物不留心，收集了多年，仅仅收集到20几件，一天偶遇古代上得了10余件，随重价购之，欣然翻阅，发现虽然患难待不可收拾，但是还是可以的。因此呢他和友人细价雷涕截长不断抄成全部，出了一本全书。这陈永元的交代，高鹗的交代更清楚。他为程家木写的序章就说，我呢听说红楼梦这个脍炙人口20几年了，但是没有全毕，没有全书，没有定本。说我曾经跟友人借过看红楼梦，但是呢就是80回，就是很那个遗憾。今年春有人程委员所购的全书给他看，告诉他这是我多年历年所得呀，与闲写备议，何分认之？就是说你反正现在挺闲的，你何不分担一点和我一起把这个红楼梦整理整理呢？高鹗看了以后说，他本来就喜欢红楼梦，一看说行，信任拜诺。所以陈永元高鹗他整理这个书讲得很清楚，而且呢这也符合当时红楼梦流传的具体情况。我认为呢陈永元高鹗在这里面 没有说谎，他也没有必要说谎。今天我们研究《红楼梦》后四十回最权威的文献，我认为就是程汝源、高鹗为程家男、程一文写的序引言，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可是呢，这里面就来了，有人说高鹗哪儿去了，那么我说高鹗怎么会稀疏呢？谁说高鹗稀疏呢？这里面就不能不提西虹市的开创者胡适。我看了一下，在胡适写《红楼梦》考证之前，很少有人用明确语言说是高鹗续写了《红楼梦》。1921年胡适写《红楼梦》考证，第一个详细的论证高鹗续写了《红楼梦》。所以呢，从这上来讲，高鹗续写《红楼梦》是胡适肯定的，哎，胡适肯定的。胡适他根据什么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就是高鹗写的呢？他那个书里面写了四条证据，其实四条证据呢，主要的就一条，比如说他说有个叫张文陶的人是高鹗的同年，就同学，同一年中举的。张文陶呢有一首诗叫《赠高兰署同年》，这首诗呢其中有一句话很有名，宴请人字说红楼，大家很熟悉这句话。问题是他下面有个诗注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后，据兰署所补，兰署就是高鹗。因此胡适认为张文陶的诗及注是高鹗叙述最明白的证据，这是主要材料，下面的都是不重要。下面他说什么，他为什么夺信张文陶的诗，他说程汝源说他得了，先得了20件，后在古兰得了10件，他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真是作伪的铁证。他怀疑啊，说程汝源找到后四十回太巧了。至于说高鹗呢更没有道理了，他说高鹗自己的戏说得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因此胡适下了定论，那就是说程汝源、高鹗撒谎，他们续写了《红楼梦》，他们为了卖书卖钱，因此呢撒谎说后四十回是原著。那么胡适的考证可信吗？这些年来人们研究的结果认为胡适的考证不可信。首先张文陶那首诗说八十回后据兰署所补，这是胡适依据论证《红楼梦》是高《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最主要证据。但问题是张文陶没有说胡适续写了《红楼梦》啊，他没有这样说呀，他只说补啊，补不一等于续。程汝源、高鹗从来没有回避他们补了《红楼梦》，怎么补啊？戏架雷啼，截长补短。为什么你能搞得缓慢不可收拾？他在整理当中做了整理的工作，整理工作就包括戏架雷啼，截长补短，截长补短也是补啊。第二，张文陶他和高鹗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过去相信张文陶的话还有一条，说高鹗是张文陶的妹夫。你看他妹夫高鹗和妹夫的关系多亲密啊，所以他说这个补那就是续，那就是说他对高鹗叙述太了解了。后来证明呢，高鹗和他没有半点亲戚关系。另外还有张文陶他这个话呀，过去有人说他和高鹗是同学，那么他知道高鹗整理了《红楼梦》，这是不是秘密啊？你看高鹗序里面写了吗？他为了捧他这个同学讲了溢美之词，所以呢说后四十回全是他补的，大大夸奖了一番。你想想看，如果程汝源、高鹗特别高鹗造假，张文陶这么写诗的话，那不等于写揭发信了吗？举报信了吗？所以真的靠不住。至于说胡适讲巧，那巧的是天底下多了去， 胡适找到家戏本，找到茂在思潮，都巧得不得了，找了多少年找不着，他找茂在思潮，找了多少年找不着，突然有那么一两天一下找到两部，后来人家说你那不巧啊，对不对？所以呢，不能以巧不巧来说人家作为没作为。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这一次安排了阅读经典，从四大名著谈起，我们要关注的是《红楼梦》未完，从新教本看四十回叙书。前面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四大名著珍藏版的《红楼梦》，作者署名发生了变化，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到底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是不是高鹗所续写的？还有后四十回如果不是高鹗所续写的，那么他们从哪里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讲人张庆善先生会给大家做逐一的讲解。欢迎听众朋友在稍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继续来了解这一内容。 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来了阅读经典，从四大名著谈起系列专题节目。今天要谈到的是 《红楼梦》未完，从新教本看四十回序书。主讲人张庆善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在担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著作有《漫画红楼》《话说红楼梦中人》等等，是国内《红楼梦》研究学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今天张先生谈到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是红学的大题目，它牵扯到许多问题。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主讲人张庆善先生谈到了程甲本、程乙本、新教本都是《红楼梦》，但是他们有着很大的区别。通过对这些不同版本的深入研究，也能够感受到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着明显的区别。张先生认为，后四十回的续本并不是高鄂所著，主要的依据有在程委员高鄂刊刻程甲本以前就有《红楼梦》120回抄本存在。第二，程委员不是牟利的书商。第三，高鄂没有时间和精力续写后四十回。第四，程委员高鄂没有必要撒谎。第五，张问陶说补不是续书的证据。第六，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高鄂续写后四十回的所谓证据都不成立。另外，近年来通过对高鄂研究的结果也表明，高鄂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续写后四十回。 这次人民文学出版出版的四大名珍藏版的《红楼梦》本子，把这个名字改为程委员高鄂整理无名史序，就是这种学研成果的一个真实的反映。我认为呢，多少年来人们研究的结果越来越感觉高鄂不是叙述，特别是近20多年来对高鄂程委员的研究，这个问题更明朗化了。第一，程委员怀疑程委员都是说是书商，胡适就说了，程委员和高鄂俩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以为程委员出书是为了牟利。这些年研究的结果发现，程委员是一个很有文化品味、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一辈子虽然没有功名，但是他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他一辈子都没有靠出书挣过钱或者发过财，说他是为了牟利是没有道理的。还有在程甲本、程乙本刊刻之前，社会上已经有120回本存在了，这个有可靠的文献记载，在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当中。另外呢，还有一个本子叫《十五言序本》，这个本子在1054年吉佑他写的一篇序，是第一个1000年本子。他写序当中也说，虽然我现在只看到80回，但是呢我能找到全册。他说呢，漫云用12之5夜亦有2与3分，从此和风城之间完美勿难。他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80回是2/3，那么120回不就是120回吗？这都证明呢，在他们之前已经有120回存在，所以呢，高鄂程委员没说谎话。还有，人们研究的结果发现呢，高鄂呢没时间细数，后四十回啊，20多万字啊，高鄂在这之前呢，考举人，解了又考进士，没考中。他整天忙着考进士，哪有时间去写《红楼梦》啊？20多万字的叙述啊，那可不是说3天2天能写出来的。而且呢，你是叙述，你必须把前八十回研透，然后呢，再怎么找到线索，你写的情节和人物怎么能和80回前八十回能够衔接起来，哪那么容易啊？所以呢，大伙觉得说高鄂也没有时间写，而且呢，他当时忙着考进士。他1790年考进士没考上，所以1791年春，程委员找他说了一句说：“您呢，这个现在很闲，何不分担一点来帮助我整理呢？”就是这么个背景。所以呢，人们发现呢，就是说，高鄂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续写。程委员很逗，他写那个程乙本言的时候，似乎意识到是不是。有人怀疑我印程甲本、程乙本为了挣钱呢，所以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啊，世书前80回， 藏儒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世为合成完毕。原有人借抄者甚火，抄录故难，刊版一席时日，故计活字印刷。他说什么呢？他好不容易把后世为找到成了钱币了，朋友们争相抄看，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大家既然喜欢，我干什么不把它印出来呢？他后来说啊，世书印刷原为同号传完起见，后因坊间再次欺对，原公义定值已被共料子废，非为其货可居也。就等于说什么呢？他是个文人，他也怕人家说他是个书商，为了挣钱，他说啊，我好不容易搞了钱币，大伙这么喜欢，我印这个书是为了同号传完起见，同号传完大家都喜欢吗？为什么定价呢？被公料资费啊，他是个文人，哪来的钱呢？你不定价你不卖的话，他拿什么印书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都是实在的话，都是实在的话，都是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些没有必要就是去撒谎，尤其是高鄂更没有必要撒谎。他甚至觉得自己整理红楼梦很了不起，因此呢他还写过一首诗，就是说当时呢他就是说完了以后写了一首重定红楼梦俊题诗，还是很得意的。所以我觉得怀疑乘务员高鄂撒谎编造都是不可靠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1954年最早怀疑乘务员这高鄂叙书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叫王佩璋，他是那个俞平伯的助手，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发现问题。他当时1954年他就说高鄂不是叙作者，叙作者另外有人。其中一个根据是什么呢？他发现呢程一本和程家本的修改当中，后世认为有些东西改错了，改错了。他说如果说比如说我整理是后世的回，如果我是后世回的作者，我改我自己的稿子，你不能越改越坏越改越错呀。只有一种情况下是改错了改坏了，就改别人的稿子，就是说我自己写的写对了，然后我在修改的时候改错了，这种情况下是极少见。比如他举个例子，他说呢第九十回宝蟾送酒，宝蟾送酒写什么呢？那个宝蟾想勾引雪盘的弟弟雪珂，程家本里面写道，宝蟾方才要走，又到门口向外看看，回过头来向雪蟾一笑。你一看就明白了，程家本可错了，他应该是宝蟾方才要走，又到门口向外看看，回过头来向雪珂一笑，他要勾引雪珂吗？结果到了程一本的时候呢，改了，改成什么呢？宝蟾方才要走，又到门口向外看看，回过头来向宝蟾一笑，这宝蟾勾引宝蟾自己了。哎，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多。所以这个王佩璋先生呢很厉害，他54年的时候就把两个本子对，他发现呢，他说啊，高鄂不懂后世的回，他没看懂后世的回，说他不懂后世的回，他没看懂后世的回，他能是后世回的作者吗？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否定高鄂叙书《红楼梦》的证据。比如说你们还可以注意回去看一看第92回，92回的回目是平女传乔姐木贤良完母珠贾政女参聚散。可这一回更乱了，这一回只有贾宝玉跟乔姐讲恋女传，而且讲的也不是贤良，还怎么才女艳女侠女杜女都讲，根本没有什么木贤良这一说。下半回写冯子英带人卖母猪，也根本没有贾政的事儿。完了以后呢，王佩璋就发现文不对题啊，全整错了，因此他认为呢，这个呢是后世会整理者没看懂后世这回，或者时间比较仓促弄错的原因。我觉得这些都是说证明了高鄂叙述的不可能，高鄂叙述不可能。当然了，这里面你们可能要问，有很多读者要问，很多专家也有这样的观点，说后世回是不是可能是曹琴写的，或者是说后世回当中 有没有抄袭的原稿，或者散墨笔墨，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还不少。比如说著名作家白先勇就认为前八十回后十回都是曹寅写的，都是曹寅写的。那么著名的红学家周少良和胡文斌认为后十回有曹寅的一墨，原稿是程永元高鄂找到了一些原稿然后做了补序。但也有专家认为后十回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我个人的观点，《红楼梦》后四十回没有曹雪芹一点东西，后四十回没有曹雪芹一点东西。根据是什么呢？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张庆善先生主讲的《红楼梦未完》，从新教本看四十回续书。《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问题是红学的大题目，牵扯到许多问题。前面就说到了后四十回的续书的作者是谁，张先生明确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后四十回的续书作者不是高鄂。 我个人的观点，《红楼梦》后四十回没有曹雪芹一点东西，后四十回没有曹雪芹一点东西。根据是什么呢？我想根据就是这样。第一条，现在脂砚斋批语当中透露出来的许多关于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刚才我讲的脂砚斋几乎所看到八十回以后的一些情节，甚至回目都有了，像小红的故事、倩雪的故事、惜花惜人的故事，在现在的后四十回当中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一神庙相逢的故事，薛宝钗借字韩见凤，糊涂相逢大梦归，因七年赴白首双幸，王熙凤之名全英雄，这些都是批人看到的故事，现在的后四十回一点都没有，你怎么解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的后四十回的主题主要创造观念与前八十回差别很大，差别很大。虽然他保留了悲剧的结局，非常了不起，但是和曹雪芹的悲剧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曹雪芹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今天的本子就现在后四十回虽然让贾宝玉出了家，可是却披着一领大红星战斗篷，也挺阔气，而且还有兰桂七花的现象。第三点就是人物形象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林黛玉的形象。前八十回林黛玉是最反对宝玉读书的，和他不感兴趣，那么到了后四十回，林黛玉成了贾宝玉读书的拥护者。比如说八十二回林黛玉说，我们女孩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候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经看过那种也有些尽情尽礼的，也有清理待人的，那时候不太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这哪像林黛玉的话呀？前八十回薛宝钗劝贾宝玉读书都说不出这样的话呀。还有雕包记，我简单讲一讲，雕包记被很多认为是后四十回最精彩的情节，可是我认为孤立的看，这个雕包记确实的很精妙，可是连着整书看，雕包记很糟糕，毁了几个人呢？毁了贾母，毁了王熙凤，毁了王夫人，毁了薛宝钗。怎么叫毁了呢？在前八十回最支持这个宝黛婚姻的第一人就是王熙凤啊。王熙凤和宝玉黛玉的关系可好呢，他是公开的明着讲那个这个支持宝黛婚姻的，当然他揣摩贾母的心里揣摩的好。那么这么一个人怎么可 可能给贾母王夫人出调包计的馊主意呢？这把王熙凤的性格给破坏了。还有贾母那么疼爱黛玉，她是怎么能忍心害死黛玉，让宝玉和宝钗成婚呢？这第二第三，宝钗何许人物啊，怎么可能叫他冒名顶替去和贾宝玉结婚呢？我碰到一个年轻人，他曾经和我谈到这事，他说这不可能，他说不像那个时代啊，今天叫哪个闺女冒名和别人结婚，那也不行，肯定不行。确确实实薛宝钗在林黛玉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冒着名去和宝玉结婚呢，所以呢调包计都毁掉了。还有很多人问黛玉临死是说宝玉你没有了，完很多人猜测说黛玉临死都喊宝玉你说什么，你什么，有人说你好吗，不可能说你宝玉好狠心呐、啊，我知道觉得有可能，为什么？我有证据，因为黛玉死之后，连宝玉都说我要去看看黛玉啊，说意思说别让他冤恨我。可是问题来了，宝玉黛玉那么像的一对千古恋人，你让林黛玉临死的时候怀着对宝玉的误会和怨恨死掉，可能吗？所以呢这都不符合曹雪芹创作原意。另外还有第四点，就是说你看前八首后四首回啊，文笔差别非常大，有人说文笔不是一色笔墨，我相信你回去仔细看，你就从八十回到八十一回看一看，你看八十回再翻过一页，八十一回四美钓鱿鱼，一下子差别好大呀。有一个翻译家曾经和我说，他说一个日本翻译家，很著名的翻译家，一辈子两次翻译的日文本《红楼梦》，他有一年我接了，他说看前八十回想读唐诗啊，他说从八十一回一开始喝白开水了，喝不喝白开水了这个感受是对的。另外还有一条，尽管现在很多专家说后四回有朝鲜遗墨散稿，但我说拿出证据来呀，现在所有人找出那些认为比较好的篇章，我看跟朝鲜笔墨差远了，就是说找不出一处真正和前八十回那个味道那个笔墨一致的内容。因此我个人观点呢，就是说八十回以后后四十回呢确确实实呢没有那个曹雪芹原稿，尽管呢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儿，大家特别期盼着有曹雪芹的原稿存在，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无可奈何的事实。我觉得今天人民文传的珍藏本这个名字的改变，其实第一实事求是，是对学术的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对读者负责。第二是给乘务员高额证明啊，是给乘务员高额证明啊。这个高额呢是铁岭人，我到铁岭去的时候呢，这个铁岭的朋友希望我说高额是《红楼梦》叙述的作者，后来我说呢高额不是叙述的作者，是整理者，整理者也很了不起，从某种意义上来更了不起。为什么呢？高鹗以前不都是受到赞美的呀，骂高鹗的多了，甚至还有人认为高鹗是像汉奸一样，像特务一样，跟乾隆皇帝密谋把后四回改了，把朝鲜八首给改了，就是对高鹗的评价和对后四回评价是连在一起的，认为后四回写得好的人赞美高鹗，认为后四回写得不好的人恨死高鹗了，恨死高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本子其实是为高鹗乘务员证明，这是一种负责任态度，乘务员高鹗作为整理者功德无量，真是功德无量。功劳在什么地方？我有一次记者采访去说到红楼梦普及红楼热，我说红楼热的清代就有，第一次红楼大普及红楼热就是成家本成一本的印刷出版，因此 在清代就有了开坛不说《红楼梦》，渡尽世俗也枉然，就是因为有了成家本、成译本的课本的广泛流传，因此他们对红楼传播内有大功，功德无量，就是第一个功劳，就是《红楼梦》传播普及的功劳。第二个功劳，它是一个全笔全书的流传呢、啊。咱们看书看80回和120回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保证完成了《红楼梦》一个全笔，这又功德无量。我很难想象，在清代以往200多年来，如果说不是这一个全部的流传，《红楼梦》是不是会还会像今天这样这么流传下来？因此呢，它保留着全本，这是个大功劳。还有一个功劳，就是版本问题，就是成家本的刻的时候也是当时乾隆年间的抄本呐、啊。我们今天看到那些抄本，尽管我说紫砚在中国时期的各种抄本很珍贵，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些抄本大多都是过路本。什么叫过路本呢？就你抄我抄，抄年本的底本很早，抄年代很晚，还不是过路了几遍。那么过路不当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抄错了，脱行了。你看影印本，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为什么？音对字错，抄得乱呢、啊？怎么音对字错呢？啊，我请教过老先生，老先生说，这很可能是馒头铺本。什么叫馒头铺本呢？说过去抄书啊，馒头铺抄的。说呢，过去的馒头铺卖馒头，卖馒头挣得少啊，馒头卖完了干什么呢？抄书，抄一本《红楼梦》数十斤，能卖多少斤馒头啊？可是呢，抄书的人、卖馒头的人，文化水平都不会很高。同时，为了提高效率，几个卖馒头的，4个小工，小工卖馒头，你们4个人都抄，那么我读，我读。那么我要是湖南人，带点口音，麻烦了。他说文化水平低一点，听音听对，字写错了。所以呢，咱们今天看到这些早期抄本都是过路本，过路本的话错误太多，而成家本他把早期抄本凝固下来了，那就是说某种意义上的成家本他译记的底本基本反映在他的第一版刻上，那就是说他为我们保留了一个乾隆年间的本子，这也功德无量。哎，这也功德无量。我说了这半天，说陈委员高鹗不是叙述作者，后世会不是这个曹寅写的，甚至是这个没有一点那个曹寅的笔墨，但也不等于否定，完全否定后世会。哎，就是说，我的后世会的不幸，是因为他伏在前80回之后，前80回是天才之作呀，后世会就水平来讲也不低。在清代小说当中，后世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但他的不幸是他碰到曹雪芹了，因为曹雪芹是天才啊，前80回是天才之作，传神文笔足千秋啊，那不是一般的凡人写得出来的，所以他的不幸是在这个地方。但不等于说后世这回呢一无是处，比如说我认为呢，胡适呢他虽然对高鹗都有批评，但是他对后世会有些评价也是蛮客观的。他说，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40回虽然比不上前80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思妻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喜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目视前门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叫黛玉病死，叫宝玉出家，做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胡适这点评还是比较客观的，尽管有些情节我并不赞同，